期待您的加入。 以上为广告时间。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论论。跑步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目前全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小时30分，半程马拉松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02分。那去年由于疫情的影响中断了跑步训练，导致现在是功力尽失。而如今我将会借助佳明 Forerunner 745这款智能运动手表进行为期1个月的科学训练，在1个月之后挑战50分钟完成10公里的目标。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您的运动生活丰富多彩。 今天训练的天气条件呢，可能是进入三伏天以来最好的一次哈。今天在连下过几场雨之后，北京现在最高气温只有23度哈。当然，我依然是选择晚上出来跑的，因为更凉快一点。而且呢，我看一眼湿度，现在大概只有80%，有点高啊。但是相比我之前几次的训练呢，已经是非常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条件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是稍稍的更改了一下哈，自行修改，偷偷修改了一下我的训练计划。今天本来是应该跑90分钟的心率一区的有氧哈慢跑。之前跑过一次90分钟的心率一区，当时跑了13公里。今天呢，我打算，把这个里程再稍微往上加一点哈，不管是不是跑满90分钟啊，今天要跑15公里。这也是我从今年年初吧开始慢慢的恢复跑步以来最长的一个里程了。然后跑出来之前呢，我也是翻看了一下过往几年哈，有一段时间特别巅峰的状态时候的一个记录哈，那个时候哇，真的是就不敢想象那时候自己是疯了嘛。15公里基本上每周能跑3次，而且速度呢也是挺快的，基本上都是在轻松跑到5分出头这样一个配速。所以哎，现在看看自己真感觉是废了一样，从废墟当中现在挣扎着要站起来。但是今天的天气比较好，而且上次是练了400米的间歇训练，个人感觉效果也是不错的。而且之前间歇已经练过几次了，包括有氧啊，这种80分钟啊、70分钟的有氧跑也都已经练过了。而且现在呢，距离我们这个10公里50分钟的挑战日期也是越来越近了哈。今天这个有氧跑特别期待，特别想能够跑出点东西来哈，能够看到一些自己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呢，达到这个15公里就感觉自己能够摸到一点过往那些年最好的状态的这种感觉了哈。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心理建设也是挺大，因为像长跑这种运动，除了要平常训练打好有氧的基础，然后练间歇提升速度耐力以外呢，其实心理建设也是特别重要。如果你信心特别足哈，跑起来整个的心情很好，对心率的控制其实也是有帮助的哈。所以说这种长距离项目之前，我或者这种挑战呀比赛之前，心理建设也是很重要的。我现在也是想这个15公里能够让自己的心理建设能够开始慢慢的完善吧。当然万一跑崩了，哎，先不想，平常心啊，准备开始15公里的一个心率一区的慢跑，让我们看看今天的效果会怎么样呢。好，我刚刚跑完了15公里的心率一区。这次训练感觉是我这一系列训练当中，或者说今年整个的跑步锻炼当中里程碑的一次，终于跑回了15公里。之前跑了大半年一直没有跑到过这样一个里程。那之前也跟大家分享了，这15公里以前家常便饭，但今天第一次跑到，感觉非常的，心理上感觉有点突破啊，感觉有点练成了的意思，有点练成了的错觉。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跑完了之后呢，整个体感还是感觉很不错的。配速呢是6分23，上一次跑90分钟的心率一区的时候配速是6分46，而且那次呢只跑了13公里， 这次多跑了2公里，配速还提升了23秒的时间。另外呢，心率上次的平均心率是166，这次平均心率呢是163，也就是说在多跑2公里，而且心率降了3个点的情况之下，配速还提升了23秒。啊，觉得确实有提高。这段的间歇这么酷，没白练。而且这次跑呢，体感整个感觉是很不错的，没有像之前跑完不管是有氧还是间歇之后感觉那么的痛苦。只是最后2公里，就是13到15公里这2公里呢，感觉力量有一些跟不上。当然确实这也是特别合理的一件事儿，因为之前这么长一段时间最长的里程只跑过13公里，13公里之后的路程呢，其实对于我现在的身体来讲是非常的陌生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真的挺有意思啊，挺逗的，不管是肌肉也好，还是大脑当中的这个海绵体也好，其实都是有记忆的。你长时间身体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你慢慢就丧失了这种肌肉的记忆。当你重新去突破这个阈值的时候，肌肉的记忆因为没有空白，所以就会感觉非常的不适。最后的2公里感觉腿部的肌肉还有核心的力量感觉都有一点点的快要坚持不住，我估计照这个状况再跑3公里，可能这个腿部酸的情况就会比较的明显了。那之前几年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比如说跑全程马拉松，一般要到25到30公里才会出现这种乳酸的堆积，所以呢我现在这个状况跑10公里、15公里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如果想再往上练跑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话，还需要进一步的去突破这个长距离的这个距离的阈值。之前那一次没有完成的间歇跑感觉心里完全崩塌了啊，这次感觉重新建立起来了一个小小的地基，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却非常的重要。今天的训练感受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您的第一块运动手表用佳明，祝您迈上跑者之路。佳明智能运动手表全方位关注您的身体健康。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的超级体验团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啊，要来聊一聊关于奥运会的话题哈。 好， 这个东京奥运会啊是已经闭幕了，但是残奥会啊紧接着要开始了。等于现在呢，其实我们还是处于2020东京奥运会整个这个大周期之内哈。过去哈在几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跟大家分享了关于各个奥运项目哈一些有意思的知识还有故事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奥运这门生意啊，它怎么做的， 做生意啊，告诉大家怎么来做生意。 哎，说这个奥运会啊，它不是一个公益的项目啊，奥运会也是一个赚钱的项目啊，而且是赚大钱的项目。所以奥运呢其实也是一门很有讲究的生意哈。但其实在很多年之前啊，奥运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意哈，是亏钱的。所以当时呢，在过去的很多年，60年代啊、70年代啊，当时有很多的城市啊不愿意去办奥运会啊，那时候找一个申办城市特别难啊。但是这一切呢，在1984年哈、啊、出现了一个反转哈、啊，由于一个人的出现， 那年我出生 啊，出生啊， 对， 就是他，就是宋阳啊，不是宋阳、啊，是一个这个也跟宋阳一样厉害的人、啊，这个人叫尤伯罗斯哈、 啊，尤伯罗斯杨 啊，尤伯罗斯杨、啊，就是因为在他的手中哈、啊，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奥运会在84年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变成了一门赚钱的大生意哈。这样，我们先来通过一小段录音来了解一下尤伯罗斯哈、啊、这个传奇人物他的生平。 彼得·尤伯罗斯是现任的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1937年，他出生于美国中产家庭。1980年至1984年， 尤波罗斯担任了第23届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凭借其天才的商业头脑和运作手段，在没有任何政府资助的情况下，首创了奥运会商业运作模式的私营模式，不仅令该届奥运会扭亏为盈，创造了2.25亿美元的盈利，还促进了奥运经济和体育产业诞生，因此被称为奥运商业之父和奥运会企业赞助之父。早在上世纪80年代的奥运会还是一块烫手山芋，当年申办第23届奥运会时，全世界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提出了申请，因为在这以前历届奥运会的举办都是历史的证明，对于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说，举办奥运会的确是一种光荣，但同时也是一场灾难，一场财政上的灾难。1972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耗费了10亿美元，亏损了共6亿美元，而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更是花去了90亿美元，但没有挣回一分钱。正是由于这种可怕的巨额亏损，才会使很多城市望而生畏，没有人敢提出举办奥运会的申请。洛杉矶取得这次奥运会的举办权后，这件大喜事儿却惹得市民上街游行，他们高呼不能挪用我们一分一毫的税金。然而美国政府也宣布对洛杉矶奥运会不给予任何的经济援助，国际奥组委紧急召开会议，最后只好向一家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求助，希望能够推荐一位能人来担任奥运会的主办人。组委会从几千名候选人中进行了2个月的选拔，最后只剩下了6位候选人。尤波罗斯以商业上独特的思路显得卓尔不群，可当时的尤波罗斯对这一职位一点都不感兴趣。不仅如此，他还投票反对把纳税人的款项用于奥运会。但是最后，也许是因为上帝的安排，尤波罗斯最终接受了这个岗位，最后神奇地改变了这一切，不仅改变了以往奥运会赔本吆喝的历史，而且把奥运变成了一棵人见人爱的摇钱树。 这个人物很厉害啊！听完这个录音的介绍之后哈，我个人的感受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奥林匹克之父是顾拜旦啊，这个历史上有崇高的地位。这但是我觉得这尤波罗斯他对奥运会、对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亚于顾拜旦先生。 其实这个咱们可以找人单独来说一期，应该说是现代奥林匹克进程过程当中重要的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刚才我们在说这个尤波罗斯，他推出了这个 TOP 计划。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是84年当时提出来的。其实还有一个人物就萨马兰奇。萨马兰奇是推动了整个这个奥林匹克运动的年轻化以及电视直播化。就是他，就你说这些都是相辅相成，才能够推进奥林匹克运动不断的在向前发展。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巴塞罗那看的那个萨马兰奇的博物馆， 是 对吧？萨马兰奇博物馆其实它有很多关于萨马兰奇的记录，其实最重要的一条，我记得那个在萨马兰奇博物馆里边有一个地方是看历史的视频资料，就是你可以调取，对吧？它有一个做的一个有一个小看台，前面是一个大屏幕，有一个电脑，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这个博物馆里边，在这个电脑屏幕上呢，你可以选择，某一届奥运会某一项目的决赛，你可以回看它的整个视频，但是大多数的项目基本都是在1984年之后，1988年，然后1992年才，尤其多的是在1988、1992年是最多的，这个开始有最多的历史资料，现在就视频就资料很丰富了。 对， 那为什么从那会儿有这样的视频资料，也是因为萨马兰奇推动了这个叫做全球的 OBS 的这样的一个奥林匹克运动的一个转播计划。所以咱找一些单独谈一谈这个历史人物也挺有意思。说回到 TOP 计划，其实刚才来聊商业转播计划也是跟 TOP 计划相辅相成的。 没错， 对吧？因为你有了 TOP 计划之后，怎么让大家知道呢？ 怎么让这些掏钱的这些企业啊，能够获取到他所应该有的收益？ 对，你比如说王论论说，我赞助一届奥运会，我愿意拿出3000万美金，好像现在又涨了， 3000万， 现在好像不止3000万美金了，好像现在4000万了。 我有3000万，我肯定掏出来。 对，你就跟葛优一样，你愿意，我愿意，因为我没有。你这个真拿出3000万美金当 TOP 系列之后，他得让别人知道这事儿，对吧？ 这钱不能打水漂啊！ 我赞助了，对吧？我掏钱了，那怎么让全世界的体育迷知道我掏钱了呢？于是就有了电视转播计划的相辅相成，所以它是一个配套的这么一个体系，说回到 TOP， 这个我们知道在奥运赞助的级别里边它是分级的， 对， TOP 是最顶级的， 最顶级， 最顶级的，那其实还有很多下边的级别， 供应商级， 供应商级，还有的其实叫做地区的奥委会级别， 对， 还有国家队的赞助级别， 它 分的级别非常多， 没错啊，包括我们这次东京奥运会哈，我还特别留意哈，就东京奥运会有很多的广告， 广告 很多大企业的广告， 哎，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广告，它最后出来广告的这个企业的 logo 哈，最后它那个定版是特别有讲究的，就是只有 TOP 计划的这些顶级的这些合作企业，他们的 logo 才能够跟奥运五环放在一起。 对，它只有一个五环， 只有一个五环， 只有一个五环 啊！比如说，新晋在上一个周期成为 TOP 计划当中一员的这个阿里巴巴，就这今年他在这个奥运会期间投放了很多的广告，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我看都是跟奥运五环放在一块的，包括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是跟奥运五环 一直 TOP 啊放在一块的，可口可乐也非常特别啊。其实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 TOP 计划啊，这个赞助商呢，他们的排序啊，他们是有排序的，排序怎么排呢？都是按字母首字母的顺序排的， 哦， 但唯一有一个例外。是哪家公司呢？就是可口可乐。我们可以 C 嘛？ 对，但是它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说，不管后面的赞助商怎么变化，除非是有一天可口可乐说我退出了哈，我不做了，可能就退出去了。但是它的这个地位是非常特别，就是它跟整个的国际奥委会的绑定，或者跟奥林匹克这个品牌的绑定，是非常的紧密的。可口可乐都永远是排在第一位这样一个位置。它所有的广告，我们看它是跟奥运五环绑在一起的。我们再说下一集哈，比如说我们中国奥委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赞助商，比如说伊利，它出来它的 logo 呢就不能跟奥运五环放在一起，它只能跟中国奥委会的标志 对 放在一起。 但中国奥委会也有一个五环， 也有个五环， 但是它上面有中国奥委会的一个 logo， 是 啊，它是，所以它应该是左右的， 左右的，对， 就 是 你刚才我们提到 TOP 里边，就是左边是五环，右边是可口可乐的 logo， 对， 然后左边是五环，右边是阿里巴巴， 是， 这是属于 TOP 系列顶级的，然后刚才王论说的跟国家的这个奥组委，是吧，来合作的，刚才说到一个伊利，其实还有，就是再往下的这个级别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赞助商觉得我跟国家的这个奥组委我也没这个钱，来提供服务，怎么办呢？就跟国家的，比如说拿我们就是比如体育局，体育局，然后我跟国家的运动队，来合作 单项运动队， 但是他也可以满足我既赞助了这个国家的奥组委，又赞助了这个国家运动队，就是他可以做多项选择。 多项选择， 为什么做多项选择？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比如说王论论赞助了某个国家的这个奥组委，我一看，好，你赞助奥组委，我宋阳来赞助这个国家的体育代表队的领奖服，这样的话，其实你看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矛盾的地方， 对， 对吧？你比如说某个服装品牌，像安踏是赞助中国国家队的，应该是奥运的这个领奖服， 对， 对吧？你要穿这个安踏 代表团的服装， 代表团的这个服装，然后这里面还细分，就是这个体育确实是一门大生意，还细分到有一些品牌他会再单独签约，我来赞助你的训练服，训练服还分不同的地点， 对， 所以主要来看它的这个协议是怎么签署的。 嗯， 比如说某个运动品牌给出了一笔数目可观的一个数额，他说我虽然赞助是你这个国家在奥林匹克运动上领奖台上的服装，但是我包括你平时什么训练啊，什么什么，运动员个人生活啊，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会可能签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叫全约， 全约 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的。我们都知道孙杨曾经出现过三六一度的这个事儿， 对， 对吧？三六一度，然后那边又是安踏，三六一度应该是他，应该是个人的 赞助商， 对，安踏呢是整个中国代表团的领奖服的这个， 是， 你怎么能在一起来做这事儿呢？ 嗯， 然后你更不可能出现的就是用国旗来遮挡，什么一个 logo。哎呀，怎么说呢？当然，孙杨这一届奥运会也没有参加啊，其他的原因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只是说商业赞助计划里边这个体育这门大生意究竟来怎么做，是从 TOP 系列出来之后，慢慢的衍生成各种各样级别的赞助。 对，没错，就是 TOP 系列其实它是一个有开创性的一件事儿啊，它打开了这扇门。 打开这个门之后，然后 就 会发现，哦，原来下边其实我们还可以，就像孙杨刚讲的，做一些多项选择。 太多了，我再给你举个例子，这一次其实中国国家队就是中国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的表现也还不错， 嗯， 啊，就是至少有金牌嘛。 嗯， 两个投掷类的项目， 是 一个铅球，一个标枪。 嗯， 然后呢，在男子跳远上是一个银牌。 嗯， 你仔细看他们在比赛当时穿的服装了吗？ 嗯， 是耐克 、啊。 其实耐克是赞助了中国田径队的，应该是比赛用服装。 哦，对，苏炳添那个 耐克 服装也是耐克， 是个耐克，对吧？ 对。 但是， 嗯， 大家看看领奖的时候， 嗯， 领奖的时候穿的是什么？是安踏， 是安踏， 就是中国代表团的这个领奖服。 嗯。 还可能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一次女子20公里竞走，大家回头看一看她们穿的鞋是什么鞋，就是她可能还会出现小项的这种分门别类的市场的赞助。比如你耐克虽然赞助了我整个的比赛服，但是我就某一类比赛当中的某一项用具，比如说鞋类或者服装类，我单独花钱签一个新约。 对， 就是一切皆有市场操作的这个空间和 对，所以这里边的真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从 TOP 计划开始引申出这么多哈，包括刚才讲的，其实每一届奥运会当中也都有这样不同的这种争议哈。但是最高级别哈，这个争议我们可以留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慢慢来分享。但是最高级别就是所谓的这个 TOP 计划哈，我们可以理解为最顶尖的，能够跟奥运会的五环绑定在一起的。而且这个计划呢也是有周期的哈，这个计划不是说啊我一笔就这个一劳永逸了啊，这个国际奥委会也都是分这个周期期来进行招标的哈，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的公司阿里巴巴啊，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一个周期拿到了哈这个 TOP 计划，那么他就享有在这个周期之内啊国际奥委会旗下的这些品牌的赛事，包括奥运会，包括残奥会，包括 青年运动会， 青年运动会啊，包括冬 奥 会， 冬 奥 会啊， 冬残奥会，这个周期之内所有的赛事哈，它都可以作为 TOP， 也就是最顶级的这个合作伙伴哈。但是这里面呢，其实也有这个进进出出哈，都有很多哈。比如说，其实之前有很多大的企业哈，在这个80、90年代的时候，由于这个 TOP 计划的推出，也是跟奥运会紧密的绑定在一起，取得了非常好的这种发展的哈。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可口可乐啊，包括三星哈，包括这个麦当劳等等等等哈，啊，都曾经跟这个国家委会这个 TOP 计划绑定过哈，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个联想集团啊，就是也当时在2008年奥运会这个周期是绑定了这个 TOP 计划哈，所以这个计划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开拓性的这么一笔哈，当时也是可以说在这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把奥运会扭亏为盈哈，这是历史上非常精彩的这么一个生意的操作的手法。那么关于这个 TOP 计划啊，包括这个奥运当中的一些赞助项目的一些争议哈，其实由此引发的也有很多哈，也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啊，我们也会在明天啊超级舔团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来探讨，来分享一下这些故事哈，也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孙杨观众呢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哈。回听节目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咱们明天节目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哈，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要来聊一聊关于冰壶的话题哈。昨天节目当中呢，是为大家请到了两位哈，咱们资深的这个，一位是冰壶的教练哈，一位是冰壶的爱好者哈，也都是打了这个20多年的时间哈，而且呢还代表咱们北京去参加过多次这个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比赛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继续哈，把两位请到我们的节目里，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冰壶的那些事儿。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做客的两位嘉宾哈。第一位呢是冰壶教练李鑫啊，欢迎李指导做客。 大家好，我叫李鑫，是个冰壶教练。 这个李鑫指导也可以算是咱们北京哈， 这个第一批啊接触冰壶的人，而且在推动咱们北京冰壶运动乃至全国冰壶运动的发展过程当中啊，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贡献。另外一位嘉宾呢，也是李欣指导的一位得意弟子啊，一位冰壶爱好者王燕哈、啊，欢迎王燕做客。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燕，是一名资深冰壶运动爱好者。 欢迎两位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昨儿节目当中最后啊，说到冰壶这个运动，它是一项特别细的运动哈、啊，整个的球的运动轨迹啊，包括手上的这个感觉呀，都非常细，所以呢，就造成这个运动它的这个场地啊。运营维护的成本都是特别高啊。昨天节目当中也是聊到说，最开始也没有专业的冰壶场地，只能在一些其他运动项目，冰球啊，这个速滑呀，这些冰场上来练啊，场地条件非常艰苦啊，这个冰壶这个整个运动轨迹也是不可控的。但是就在那样艰苦的训练条件之下啊，两位也是一直坚持啊，对冰壶的这个热爱，一直坚持训练比赛，现在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主要先来聊一聊啊，这个冰壶是怎么练的啊。昨天节目当中说，最开始场地条件特别艰苦啊，上面沟沟坎坎的特别多。那个时候，可以有条件去展开这种相对专业的系统化的这种基本功的练习吗？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也没有特别系统的训练的计划，都没有。 嗯， 因为这个项目是新兴的，我们呢又跟国外接触不上，当时、对吧？我们也就是打完比赛以后呢，跟那个哈尔滨队伍互相交流一下，看人家。因为人家比咱们早练的嘛，对吧？能学东西咱就多学点，逐渐的呢从那儿能得到一些知识，然后按照那个他们的样本走下去。 所以这项运动其实最开始我们说这个训练也没有什么先进的训练经验啊，比如说这个欧洲那边哈，他们冰壶打得比较好，先进训练经验也没有办法接触到，都是靠我们自己总结跟摸索出来的。 对对，刚开始啊大家都没有接触这个，从零开始，你看从冰场硬件设施咱们就不行，只是当时单一的练什么呀，练蹬踏能力，是吧，滑行距离， 滑行距离， 对，看到谁的力量大，谁撞得准，那时候只能练这些， 只能练这些。王姐最开始练的时候，我看您一直在笑哈，是回忆起来当时训练时候的一些场面吗？ 对对，我记得第一次练就是趴杆滑，是吧， 趴杆滑， 把杆平着放在冰面上，两只手推着杆往前滑，就是一个专业的冰壶滑行动作。要开始先压腿趴杆滑，开始很枯燥，就一开始的这个动作很枯燥，看谁能滑得远，看谁能滑得稳，这个动作基本练得平稳了以后，最后半个小时让我们上冰摸壶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兴奋了。开始刚开始练的时候是有些枯燥，这些动作 连壶都摸不着，最开始 摸不着、对， 就是练滑行，比谁滑得远。这个滑得远还是很难的吗？我现在想象哈、这个趴杆在冰壶上，这不是呲溜一下就滑出去了吗？ 那没准你第一次你要滑的话，有可能会摔， 有可能会摔是吗？ 对 啊、 因为你主要是这重心啊，应该搁在你的左脚那滑脚上，你知道吧？这滑脚搁对了位置才行，你要搁不对的位置，往前走多走了半步，有可能你那个脚就别过去了，就做一屁墩儿。如果脚你没跟上去，你肯定就是趴下了。很正常，因为你一蹬的时候重心往前悠起来，就等于有一惯性往前走嘛。它是双手扶这杆搁冰的，是一三角形支撑。你滑行脚的重心要没跟上，你肯定就直接趴冰面上。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比赛当中经常会看到的这个往前推送壶的那个动作。 不是 那个动作， 我说这就是练基本功刚开始。 刚开始， 对，刚开始， 跟哪个动作都不像。那个 您说的那个持壶拿着刷再滑行是，那就是正规的投壶姿势了。 刚 开始接冰时，那就是练他的腿部蹬踏的能力。 最开始基本功都练不着这些。 对， 都练不着这些。 得有一段时间才能，你能拿这个左手能把刷子45度角支开以后，右手持壶。那时候说白了，你的重心就完全在脚上了，已经。这样你右手才能到前置线之前松手。如果你要是没有之前的训练，重心倒不回你的滑行脚上来，你肯定，走一个摔一个。 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哈，那个动作都做出来挺轻松的哈， 对， 但是很难的，没有长时间的基本功的积累是 肯定 做不出来 的。对，得有一定的。对，得有一定的基本功的积累， 都有一定基本功的积累哈。所以王姐最开始练，有觉得很枯燥。我打冰壶觉得这壶好玩哈，练半天壶都摸不着。 对， 有的人会觉得很枯燥吗？ 刚开始会， 嗯， 刚开始光练动作的时候， 嗯， 练一两次以后腿可能要疼一星期 啊，腿还会疼， 会疼， 嗯 嗯，因为你要压腿，开始的动作我感觉是挺枯燥，而且还好像还做了一个罩子吧，要从那罩子 嗯 钻过去， 哦， 就是你滑行要直， 滑行要直， 对，滑行要稳， 架子。 做一个架子， 啊，必须要穿过去， 那个， 你稍微歪一点就撞上了， 对 对, 对，就这意思， 哦， 嗯， 滑得直，我们这就练的一个是就是等于是对点， 嗯， 知道吗， 嗯， 因为你要投的时候队长要指挥， 嗯， 你要滑不稳的时候都是偏的， 嗯， 这样呢拿一个架子支到这儿，你要从那架子或者从两个弧之间对着对的对着指的那个点滑出去， 哦， 我觉得我们教练还是很聪明的，虽然没有专业的指导，但是我们会想办法， 发明了很多的办法， 对， 自己创新出来很多的训练办法， 但是还是感觉一到你能摸弧投弧的时候还是很兴奋的， 很兴奋， 嗯 嗯，入门啊，这个打基本功其实任何运动都很重要。我突然想起来哈，这个之前也跟两位老师说哈，我也有一个朋友啊，说特别喜欢冰壶哈，今天一听请这个两位冰壶的啊资深老师来说，想跟他们去练一练，然后还问呢，说这个练冰壶需要什么基本功吗？其实是也是不太需要的哈，就是不太需要你有一些练其他项目的基础。 这个冰壶啊本身是一个成人的项目，就是您多大岁数都可以练这东西， 嗯， 简单的就是稍微热身一下， 嗯， 什么体前屈啊， 嗯， 是吧，把那个腿部主要稍微拉伸一下就行， 嗯嗯， 然后再把那个咱们用到的部位一般的就是手腕， 嗯， 脚踝活动活动就行， 嗯，所以从这个身体条件上去，像您刚刚这么说的话，其实柔韧性是比较重要的， 对， 柔韧性好的人比较好上手，嗯， 好多人都认为这个冰壶啊不需要多大体力， 嗯， 其实不然， 嗯， 跟大家说啊，这个冰壶啊你没接触到擦冰的，你要接触到擦冰你就知道了， 累死了 嗯，相当的累啊， 嗯， 擦冰尤其是击打的时候，现在的这比赛你没发现啊，越是击打球这个两个擦冰手又要跟得快，还要能擦得住冰， 嗯， 这是非常非常累的， 嗯， 有两个来回的体能得需要3000米的运动量， 三千米运动量，嗯，就是擦冰哈，我们都看到有一些击打球哈，就是所谓投出去这个球速会比较快，这样两个擦冰手，第一你得跟住球，第二要快速的来摩擦。 当他擦冰的时候啊， 嗯， 他会屏住呼吸的， 哦， 这就是我们提的 无氧运动。 无氧， 嗯， 然后最后的时候，等你松开的时候再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 哦，那 无氧和有氧之间的转换啊，这是。 哦，那在无氧状态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消耗还挺大的。嗯，我们经常看这个擦冰啊，这个飞快的擦，其实也都是非常耗费体力的这种运动啊，所以这也是需要基本功来练的嘛。专门有擦冰 的 这个， 现在我们就是教这课必须得有擦冰这一项， 必须擦冰这一项 啊，我们一般教课啊，第一开始就是适应冰感， 嗯， 又在冰上则就滑行， 嗯， 滑行两圈， 嗯， 然后正着滑侧着滑， 嗯， 然后就是不持壶徒手滑行，在灯塔器上往前滑行，然后再拿壶滑行， 嗯， 最后还得刷冰， 刷冰， 刷冰这训练几圈， 哦， 是多少分钟的，现在我们可能就是20分钟擦壶， 哦， 这个也是运动员啊，很多运动员小孩嘛都不愿意干的事儿， 嗯，因为太累了，觉得太枯燥， 擦完了马上就蹲着，我们是不允许坐冰上了，蹲边上去，对， 啊， 呼哧带喘的，对， 嗯，所以王姐这个擦冰也练过吗？ 嗯，这个比较考验一二三垒， 一二三垒， 对，我打四垒比较多， 打四垒 在擦冰这块还相对轻松一些， 啊， 嗯，因为我只负责大本营以后对方的活。 啊，就是四垒基本算到这个整个收官的时候了，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快速的那种擦冰去撞击了。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嗯，这四垒啊是队长，他的所有的技能是全面的。 嗯， 他平时也得练擦冰， 练 擦，但是他擦的确实少。 嗯， 您仔细看那个冰壶比赛啊，只有队长身上穿的衣服多，为什么？他老在对面指挥，他要不怎么动会儿，他要看路线的，每个球的路线怎么着，他老在冰上站着，所以给队长的手套都是棉的 啊， 他要穿长袖衣服 啊， 他主要就是靠脑子来指挥这几个人 啊，嗯，就是相当于， 而且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就是所有的一切全都靠他指挥，他是一个司令官，由他发号施令来决定我们这一场的这个战术怎么来打啊，这是完全在场上由队长来定的。 最后一个球如果是队长， 嗯， 在如果是咱们队啊在失利的情况下， 嗯， 队长投最后球，那是心理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嗯， 要能顶住压力把这个球投得非常好，整个这个团队的气势一下就爆棚。 嗯，对啊，这个整个因为事成失败就靠这一球了啊，就跟这个我们这个有点像橄榄球运动里边那个四分卫啊，因为所有一切的跑位啊，一切的战术啊，全是由他来安排，全是他一个人来发起的啊，所有的压力其实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就 一锤定音，就 一锤定音， 队长最后这个球 啊。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王姐这边，当时说练基本功啊，我们就说这个入门啊，怎么练哈、啊？练这个擦冰啊，包括练这个往前滑行啊，这些都是基本功哈、啊。上到湖上，第一次练完这么多基本功，达到基础之后，有了一些这种专业积累，然后跟别人出去打比赛，您第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还记得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的吗？包括第一次哈、啊。成功把对方球给击打出去哈，包括第一次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哈，我击打又留在了大本营里边，哎，最后得分了，赢了，出现这样当时那样场景的时候，您当时还记得感受是怎么样的吗？ 我记得第一次打比赛，因为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的，包括北京队和东北的队伍，基础都相差不多，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战术打法。那球只要能投进大本营，我们就认为是好球， 就好球了、啊、 对、我只要能投进去一个大本营，或者是把对方大本营的球击打出去、我们都认为是一个好球。当时就特别兴奋。我记得我在一次很重要的一次比赛，我当时也是四垒，最后一个球我投的全场的最后一颗球，那已经是全场最后一局了。我在大本营里全就周边全都是对方的活，没有，我对我本方的弧没有一个是有效得分球 哦。 然后我最后一个球，然后投到了，就从边区旋打旋投投到了圆心，就我那一分拿到了一分， 等于是转进去的。 对，然后当时全场都有掌声，而且我的队员也当时全场就是沸腾了，因为我打那么一个好球，那也是我记忆特别特别深刻的一次。包括当时我们是代表林业体协，林业体协的领导就在看台上，当时他们都很兴奋， 都很激动， 那我当然更激动了。能打出一个好球，作为运动员或者作为队长来说，都是最兴奋最兴奋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一个超级大逆转哈，最后一锤定音， 特别开心 啊！凭一己之力等于把整场比赛可能之前都是劣势啊，给扭转回来了。先说刚打这个旋球哈，其实我觉得我看冰壶的时候也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想这个旋转，如果想从，因为不只是要投出旋转来，而且还要掌握旋转的这个尺度啊，是怎么是旋多一点，旋小一点，这个手上的功夫是不是算这个冰壶里边比较难的一个技术了？ 这也是练基本功的一种， 这也是基本功。 因为冰壶走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旋转，没有直着走的壶。其实大家老是认为冰壶场地有可能是 U 型的，真正的冰壶场地应该是纯平的， 纯平的， 打完点以后是纯平的，你有，我们冰壶一般都有两种转法，一种是顺时针，一种是逆时针，然后按照队长指的点往中心点去旋去，这样呢冰壶从你脱手到停最好是不超过五圈，因为整场呢有30多米， 旋转不超过五圈， 不能超过五圈。如果你旋转多了，第一它影响往前走的力量，它阻力大，第二它不下线，就达不到你想要的地方，它一直直着走。 哎呦， 你是说那个球不能跟陀螺一样的， 不能叉叉叉叉叉这么转， 跟陀螺一样，它会很慢的速度，有一个顺时和逆时的一个旋转，然后这个也是要靠队长的指挥，指挥到正确的点位，它旋转出来头和力量如果合适的话，就会达到队长想让它停到的位置。 那这个手上功夫从最开始入门要练成这个，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去很好的掌握，包括您刚刚这个李指导说的哈，这个不能转五圈啊这样的感觉哈，包括力度啊是不是合适，正好能停在我想要的那个点位，想达到这样一个感觉，大概得练多久？ 这个得两年左右。 两年左右， 我琢磨着啊。 我觉得得一直练吧，因为再高水平的队伍他也会有失误的、 都不能说百发百中， 对，都会有失误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一直 在练， 这是无止境的一件事， 我感觉是 因为每次比赛的冰都不一样 啊、 每次赛前有一10分钟训练冰的，就是测冰，就自己啊、熟练那个冰场啊，每块冰和冰都不一样，时间长短这冰都不一样滑的速度 啊、 所以这就需要队长 他脑子头脑特别清楚， 嗯， 他会要记这块冰， 嗯， 这边是点大好，点小好， 嗯， 是用什么旋转的方向更好一些。 哦，嗯， 这个队长是非常非常费脑子的。 哦，对对，快速的熟悉我们的面临的这个客观条件。 你就打了几个点，他就十分钟， 嗯， 来过来就这么打两下，打完以后他就知道这边场地有点偏，或者是 嗯 哪个场地更滑些，哪边点撒的不均匀，他都应该知道。 哦， 还有包括投壶的速度，因为我们把，大本营到前置线之间分十个区，这十个区呢，就是在前三个区是一个站位的位置， 嗯， 从第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是得分的位置， 嗯， 都是大本营里边有效区的位置， 嗯， 那队长，可能要给你指的力量就可以跟你说是几区的力量， 嗯， 如果是跟你说一二三区的力量，那就是要求让你去站位的， 去站位，嗯， 如果是四五六区的位置，那就是让要求你进营的， 嗯， 然后两边跟着擦壶的运动员，他来掌控这个壶出去的力量是需不需要擦， 嗯， 然后他来提醒队长这个球是将要停在哪个位置， 嗯， 这个也是要相互配合的， 嗯， 也不光是队长他用肉眼看他也是看不准的， 哦， 所以还是需要有一个表，有一个秒表来记录时间，两边的擦壶队员呢来控制一下这个壶前进的那个速度。 哦， 嗯，是相互配合的。 哦，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得配合好才行。 这就需要磨练。 需要磨练。 平时训练的时候就有表， 嗯， 就每一次投每个壶都带力量，都能掐下来。 哦， 这个比如四秒你是走到哪儿， 嗯， 是三秒八走到哪儿， 嗯， 这都是每一个壶的特定。 哎呦，太精细了，太精细了啊！这手上那个感觉哈，差一丝一毫可能都不对啊。 现在那冰川还有测速冰壶走的速度呢。 哦，嗯，真是一项特别精致啊、精细的这样的运动哈。这个刚才跟我们说啊，这个怎么练啊？大家都知道需要练什么了，包括这个手上的感觉，我觉得入门还是挺难的哈。但是这个之前节目当中也说了，两位，这个李指导是从98年啊第一次接触，然后这个王姐是从01年开始接触，然后就开始训练了，没练太多年的时间就去参加了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比赛。我觉得这经历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哈，李指导现在是全职来做这个冰壶的事业了，当时应该也不是全职来做。 带着教练，但是我也是运动员， 也 得上场去打比赛， 也上场比赛。等于两位都是同时去参加了这个03年的那一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的比赛。当时王姐还是一名这个有自己本职工作哈，啊，就是纯业余爱好者，然后突然有机会去参加全国的比赛了。当时那个比赛，03年那届比赛那个场面是怎么样的？ 03年是第十届冬运会，是在哈尔滨举办的， 嗯， 应该是。也是刚起步， 嗯， 刚起步，然后队员是最多的，就队伍是最多的一次比赛，当时很兴奋，当时还在职， 嗯， 跟单位请了假， 嗯， 请了假就去了， 就说我要去打冬运会了， 对，对我当时就特别兴奋，就跟单位请了假就去了， 嗯， 去比赛当时也很紧张，当然也很累，也很辛苦， 嗯， 李教呢是又作为教练又作为运动员，他是更相当辛苦， 嗯， 但是比赛嘛，就正规的这种大赛我们还第一次参加， 嗯， 兴奋是肯定的， 嗯，紧张吗？当时就 紧张也是肯定的， 嗯， 对，紧张也肯定的。我记得我们女队拿的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二， 全国第二 啊，因为差点拿第一， 差点拿金牌， 对，很可惜错过那一次机会。也是当时都是起步嘛，水平差不多， 嗯， 那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能拿全国第一的， 啊， 但错过了那次机会，后面可能就是我们练的比较少了， 嗯， 再想拿成绩也就不太容易了。 嗯，后面也有一些专业的这个运动员，啊， 第十届冬运会结束以后国家队就开始成立了， 哦， 啊，他们有专业的运动队，专业的教练， 嗯， 甚至从加拿大请来的外籍教练， 哦， 啊，他们一专业系统的训练，那我们就纯业余的， 这差距就拉开了， 这差距就拉开了， 哦， 但是我们参加了3次冬运会， 嗯， 第11届冬运会是在齐齐哈尔， 嗯， 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就有一定的差距了， 嗯， 12届是在长春， 嗯， 在长春呢基本上我们就没有条件训练了，因为我们的冰场关停了， 哦， 大家又各自就回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一般没有时间训练，等于4年没有练了。在那次冬运会之前，我们是提前一周去了哈尔滨 在哈尔滨的几个场地做了一周的适应和训练以后，然后就直接 打比赛 到长春开始打比赛了。 嗯 嗯，那次的经历更艰苦吧，差距就更大了。 嗯， 那个成绩就不好说了。 嗯，但那也是相对比较低谷的一段，因为都没怎么练过。 对对。但是还是得感谢教练李教练，对，给我们找那么好的条件，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去哈尔滨，训练了一周， 嗯， 总比一次没摸过就去上去比赛要强的很多。 嗯，您当时说拿全国第二那个是第一次，就是第一次参加2003年那第十届是吧？ 应该是2005年。 2005年， 嗯，2005年参加了全国比赛，也是在哈尔滨。 也在哈尔滨。 对，也在哈尔滨。 嗯 嗯，我带的队是拿的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二。 嗯。 还有一次是全国第三， 嗯， 以后慢慢就拉开了。 哦，就像刚刚王姐说，这个李教练有体会吗？就是随着啊，我们这个冰壶运动不断的发展哈，我们第一次去参加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刚起步哈，也都不太会玩，慢慢的看到，哎，大家的技术都越来越好，包括您刚刚说的有一些专业的这个水平的这种教练哈进来之后，啊，包括各个地方，其实现在冰壶发展的水平都跟最开始哈。2003年那也是将近小20年之前了，完全已经是天壤之别。 有那时候我们感觉跟那个就东北的队伍啊有一定的差距的时候啊，我们特意就私下都是好朋友嘛， 嗯， 我们特意把他们请过来 啊， 请过来比较不错的，那时候国家队队长啊干嘛请过来以后，然后呢我们来宴请他，来让他们指导指导我们。 嗯， 那时候就是经常是这么种交流 啊。嗯， 逐渐的想缩小距离， 嗯， 但是呢说实话啊， 嗯， 没有太大的用。 对，因为确实就是专业啊，咱就天天来练这个事情，跟我们业余的这种我们还要凑时间去打，这种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跟他们聊天啊，就说他们现在上冰啊，看见冰都想吐。 上太多了，天天跟冰上待着， 一天8个小时都在冰上待着。我们是一个礼拜都没有8个小时，只有4个小时在冰台。 是 我们是盼着上冰，没有冰。 嗯，上，但是这种差距哈，那肯定是一个是专业哈，一个是业余哈，这种差距是势必会造成的。但是我知道两位啊，虽然现在呢，竞技体育啊这个方向哈，也都知道啊，那我们肯定不可能跟人家专业的国家队哈这种水平去比了，但是也都在继续为运动在做着自己的这个贡献哈。包括李绕这边已经是这个全职来做关于冰场啊，包括教练呀，都在做。然后王姐这边呢，也即将会去这个冬奥会哈，做这个冰壶项目的裁判员哈。 嗯，我希望我能去吧。 啊，就是啊，现在还没定这个事儿，就是还在一个选拔的过程当中。 对，但我们是参加了国内举办的 NTO 培训的， 嗯， 就是国内技术官员培训， 嗯， 组织了3次， 嗯， 我们这都是参加过培训的，而且有外籍的，裁判长来给我们授课。当然，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培训在2020年10月份的时候， 嗯， 我们是一种线上的形式 啊， 来做的这个 NTO 的第3次培训， 嗯， 也都是为了备战冬奥会， 嗯。 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冬奥会服务。 嗯，最后就想问一下两位，喜欢这个运动的点都在于什么？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啊，来给我们去总结一下，两位觉得冰壶这项运动最有意思、最吸引的点，能够持续这么多年的热爱。 我认为我这冰壶啊，主要的动力在哪儿？第一是真喜欢这项运动， 嗯， 第二能交一批好的朋友。 嗯。志同道合者哈， 对， 一块来玩这项运动。嗯，来， 我也认为是这项运动为什么那么喜欢，它是一项运动，本身我们就是热爱运动的人。 嗯， 又是在冰场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嗯， 然后我希望我的这后半生吧都能够为冰壶贡献一份力量。 嗯， 不管以任何形式， 嗯， 我是不舍得放弃这项运动的。 嗯， 非常爱好。 嗯，也希望就像刚刚王姐说的哈，未来不管以任何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形式哈，都能够继续做哈，有关于这个为冰壶这个有贡献的事情哈，也是继续能够在热爱这条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哈，再次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有意思的故事哈。再次感谢哈两位的做客哈，感谢李指导，感谢王姐，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同样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亿万呼吸， 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漂亮，孙一文，这一件很关键，这一件的机会抓得真是好啊！这时候只剩下12秒钟了，控制，尤其注意抓防反的机会，控制住。哎呀，这一件波佩斯库啊，关键时刻手不软，这是重压之下居然还是能够打出一件高质量的进攻，10-10，这样在3个回合全部打完之后，双方是10-10打平，最后要进行决一剑。 7月24号，中国击剑队孙一文在东京奥运会女子个人重剑决赛中要决一剑，对手是头号种子、世界个人排名第一的罗马尼亚名将安娜·波佩斯库。两人曾在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女众个人决赛中交过手，当时孙一文也是凭借决一剑获得冠军。整场比赛都充满紧张感和戏剧性，最后一局还剩12秒，孙一文曾10-9领先，但波佩斯库顽强地在比赛还剩3秒时追平了比分，10-10。 好的，孙一文这样就一剑封喉，孙一文赢了。中国击剑来自山东的选手孙一文最终在决一剑当中一剑光寒定九州。 赛前也是看了对手分析嘛，以前有赢有输，每次跟他打都是要么大比分输和决一剑赢，所以我上场之前已经做好了决一剑的准备，果断要敢，一个敢字的带着大家的期望和期盼去进行战斗，靠的是实力，然后国际比赛对于我来说就靠的是运气，今天其实运气还不错。 冲下剑道和法国籍主教练宇哥欧伯利相拥，教练兴奋地将爱徒扛在肩上庆祝这一历史性时刻，这是中国击剑奥运史上首枚女众个人金牌，这也是中国击剑队在奥运会历史上的5块金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女子花剑个人冠军栾居杰开启了中国击剑奥运夺冠的历史。2008年北京奥运会，仲满获得男子个人佩剑冠军。2012年伦敦奥运会，雷声获得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同时，李娜、孙玉洁、骆小娟、许安琪获得女子重剑团体冠军。5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孙一文曾收获个人赛铜牌和团体赛的银牌。这一回，他把奖牌的颜色都集齐了。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顺心心源的原切牛羊肉组合串，甄选好肉，整块原切。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领20元优惠券，50串到手才99元。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子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山区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极为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 今天白天午后气温较高，较有利于光化学反应产生臭氧。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三。今天的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紫外线照射强度很强。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单板障碍追逐滑雪运动员尹廷玉，请他给我们介绍单板障碍追逐这个项目。 大家好，我是单板障碍追逐滑雪运动员尹廷玉，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单板障碍追逐赛我觉得应该是冬奥会比赛中最惊险、最刺激、最具观赏性的项目，因为赛道中包含很多月压性障碍、波浪、小跳台等地形，并不是笔直的赛道，所以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会为了减少时间进行腾空、跳跃等，并且飞落到雪上之后还要继续滑行，这样运动员很有可能就在空中发生碰撞，尤其是在一些弯道、一些波浪包上面，每一个细节往往都决定成败，甚至连出发时的一点迟疑的反应都能决定最终奖牌的归属。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三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和晚间的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由冬奥项目运动员为我们简单明了地介绍冬奥知识。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